期待的美好，您做到了吗？ 文明是世事是担当富贵，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史演义》。 公元605年，隋文帝杨坚病逝，他的儿子太子杨广继位，就是那位隋炀帝，改元大业呀。这隋炀帝站在他父亲打起的丰厚的物质基础平台上，要大干一番。首先要开通运河呀，这运河南北相通，给这南北物资的交流运输起到了关键性的疏通作用。运河的一期工程通济渠跟邗沟，全长大约在2000里。从他大业元年的3月到8月，先后用了171天呢。才用171天，半年多的时间还不到呢，就完成了2000里的开河工程。这么巨大的工程怎么能这么短的时间完成啊？这是因为运河不少河道利用了原来的天然和人工的河道，不是一凿一凿重新开，能利用的要利用。这个区域的运河分裂时代不可能将其沟通，那么集前人之大成的伟业就落到了隋炀帝身上。大一统时期，当然他把这河道都连上了，但即便是这样，这工期也太短了。为了赶时间保质量，这隋炀帝就不顾民生死活了，他派来的都是酷吏作为这个工程的监工。您比如说对这河的深度的测量吧，据说这工地上专门有一批监工检查这河的深度。怎么检查呀？用一个1丈长的铁脚木鹅检查这河床的深度。这木鹅的铁脚一共有1丈长，顺流而下的时候，如果这鹅它不木头做的吗，它要是飘在水面上，说明底下那1丈长的铁杆没触到河床，没触到那个底儿。如果要是卡在哪不动了，说明这一块这水不够1丈深，查出来要是没达标，这一段工程的施工人员连问都不问，全都处死啊。隋炀帝确实是够残暴的，但是在封建官僚社会，如此巨大的工程要是没有这种严厉的制度，这质量恐怕也难以保证啊。运河工地上经常发生的都是这些残暴的事，到民间流传开来，关于开凿运河那恐怖的故事那就多了去了。远了甭提，就在安徽泗县有一个枯河头的传说。一提起这枯河头，当地好些孩子都吓得不敢哭了。这怎么一故事啊？枯河头是在泗县东北20里，这儿一个紧贴着古汴河的小镇。据说当年隋炀帝命令大将麻叔谋押着民夫来开运河，这麻叔谋就是一著名的酷吏，定下规矩了，40里为一站呢，等于说到期要是完不成这40里的工程，那就全得杀头啊。麻叔谋说到办到，杀的人那可就多了去了。除了杀人嗜好之外，这位麻叔谋大将军还喜欢吃熊掌，这每到一个地方那地方官都得献熊掌给他。 这熊掌跟鱼它不能兼得呀，主要是因为火候不一样。你看那烧鱼红烧咕嘟炖那快，这熊掌费火着呢。马叔毛大将军不嫌麻烦，甭管哪地儿只要有熊掌你就往我这送，最好啊连炉子一块送来。怎么呢？一路走着就一路给我咕嘟着，到这儿也得了，我就能吃了。这家伙净长这吃心眼儿。可是这挖河挖到了四县这一块找不着熊掌了。怎么呢？这一带连山都没有，没山你到哪找狗熊去？马叔谋吃不上熊掌是坐卧不安，看谁他都心烦，瞅谁都像那熊，你这多瘆得慌。这马叔谋好吃熊掌简直视食如命，没这东西简直就活不了了。为了解馋，也不哪位给他出了一主意，熊掌您吃不着，那人掌您吃不吃啊？那猴头您吃不着，小孩脑袋你吃不吃啊？好嘛，手下人帮着他就到那老百姓家里边去偷孩子，偷完孩子之后把那手剁掉，按熊掌那么给烹了，小孩的脑袋他们也给做了。这马叔谋是来者不拒，得什么吃什么，这当然是老百姓的传说呢。反正这马叔谋杀人杀的够多的，是不是具体真吃孩子，老百姓都信以为真。打这儿起，这个小镇改名为哭孩头，哭孩子的地儿，一直到解放之后才把它谐音改成哭河头，枯萎之枯，河水之河呀。当地百姓对马叔谋吓得什么程度，反正晚上孩子一睡觉要是哭就拍他，哦，别喊啊，别喊，别哭，一哭一会儿麻胡子找你来了。据说这麻胡子就这马叔谋，当然是传说性质大于史实性质，但是麻叔谋吃小孩流传特别广。当年鲁迅先生在二十四孝图里边不说吗，北京现在用那麻虎子来吓唬孩子。大业十一记里边也说，隋炀帝将姓江东，令将军麻虎郡河呀，疏浚河道。这麻虎就说这麻叔谋虎虐用其民，百姓揣力常呼其名，以恐小儿或夜啼不止，呼麻虎来应声止啊。这小孩晚上哭，别哭了，再哭麻虎来了，马上小孩就不哭了。只是唐朝人说麻虎虐民，也没有说他会吃人，可见现在流传的说麻虎吃人，这也是历史上那些前人们添油加醋得来的结果。不过安徽淮北是古运河经过所在，隋炀帝下扬州和麻叔谋开河的传说在那儿可是家喻户晓，淮北人现在还会用麻糊来吓唬那淘气的小孩呢。隋炀帝杨广打的一继位就要开通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呀。从打公元605年他下令征伐河南淮北，各地百姓是100多万人，从洛阳西苑到淮水南岸的山阳，也就是现在的江苏淮安，这么远的距离开通运河，这一段叫通济渠啊，征伐淮南百姓数十万人。由打江苏的淮安，也就是山阳，到江都，今天的江苏扬州，他要把春秋时期吴王夫拆开的一条邗沟再给打通了。在此后的时间里，隋炀帝又两次征发民工开通运河，一条是从洛阳的黄河北岸到涿郡，也就是现在的北京，这条叫永济渠；另一条从江都对江的京口，也就是现在江苏镇江，一直到余杭，说白了从扬州到杭州，这段叫江南河。最后他把四条运河连接起来，就成了一条贯通南北、全长4000里的大运河呀。这条大运河是我国历史上的伟大工程之一，对我国的经济文化的发展跟祖国的统一都起到了积极的历史作用。大业元年，京杭大运河仅完成了一小半，而且其中最重要的一段通济渠1000多年前就已经被黄河的泥沙给淤塞住了， 然而通济渠和邗沟在隋唐时代可以说是运河上价值最高的一段呢。虽然许多开河的劳工都在那171天里做过无数的噩梦，甚至无数的劳工为之丢去了性命，但是他们的血汗跟生命换来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神通气爽，血脉通畅。除了大兴土木之外，这隋炀帝也很迷信。这隋朝人有一个特点，对看相的迷信超过了对风水的迷信。想当年隋文帝杨坚活着的时候，不是派人去选皇陵吗？他跟人家说，如果杨家祖坟风水不好，我就不该当天子。可是要说风水好吧，我的兄弟杨整又不该死在沙场上。所以到底这风水管不管用，杨坚也没好直说。至于那些专门给人相面的相士，在北朝时期，南北朝对立的时候，这些相士们就特火，经常出入公卿之门，朝廷用人也想听听这些相士们的意见，怎么呢？让他们给相相面，看看这人怎么样，是厚道不厚道，忠实不忠实啊。当时有一个著名的相士叫来和呀，他曾经给杨坚不是看过相吗？说杨坚日后网友四海呀。杨坚登基，这来和特意给写封信，说当年我就看出皇上眼如明星，日后必当拥有天下，如今果然应验，看来此乃天意呀，并非是我自作聪明吧。呵，这隋文帝就爱听这话，连忙给这来和是加官进爵。所以打隋文帝杨坚这儿就乐意让人给看相，可他儿子隋炀帝杨广却喜欢给别人看相，一个是背相，一个是相人，这大概是老子的喜好，儿子继承吧。有一天隋炀帝上早朝的时候一看呢，侍卫中多了一个生面孔，就打了这么一个照面。嗯，隋炀帝很聪明，杨广一看这人脸生啊，老站我边，我怎么觉得这么别扭呢？他看着这位不怎么看着就感觉的反感，这人黑黝黝的面皮，貌不出众，身材矮小，怎么老看着一种奸诈感觉呢？散朝之后，他把羽林军的首领宇文述给找来了。宇文述当年杨广不是让他假装掷骰子输钱给那杨素哥俩送了好些礼吗？这会儿当然人家是红人了。爱卿，方才朕左面那个黑皮小儿是什么人呢？怎么黑皮小儿长得黑不出溜的，他干嘛的啊？陛下，这是新晋选送来的李密，此人乃是已故蒲山公李宽的儿子。哦，隋炀帝皱皱眉，我看这个人相貌不正，尤其是他那双眼睛怎么别有异样啊，别再让他当什么侍卫了。遵旨。宇文述心想，怎么给人辞下去？一句话皇帝不用你了，那容易得罪人呢。宇文述那在官场上奋斗多少年了，很有心机。第二天他派人去把那李密找来，所谓那黑皮小儿啊，被他叫到了近前，很是客气，乐呵呵一抬手在这李密的肩膀上轻轻地拍了这么几下。哎呀，你这个小兄弟啊，一看就是一个聪明过人之士啊，你光在这宫中当个侍卫岂不是屈才了吗？应该多多的看书，谋取功名才是。这皇家卫队都是公子哥们镀金的地方，像你这样杰出的人才待在这儿，岂不是蹉跎了岁月，耽误了年华吗？这宇文述多会说话，明明是隋炀帝要把这李密赶走，他这么一说好像是肺腑之言。哎呦，这李密特别的感动，连忙回去向皇家卫队请了长病假。干嘛呀？ 不干了，躲家里边一心一意是博览群书啊。他拜史学名家包义为师，勤读史记、汉书和有各类兵书啊。有一天李密又去到老师那儿要请教，走着去吗？李老师挺远的，走去太慢了，找什么代步工具呢？骑头牛吧。可这牛走的也太稳当了，比那人不行，只是省点力，要说快可也快不到哪儿去。李密有自己的办法，他把一本汉书啊挂在牛角上，他这一手牵着牛，一手随着是翻看书卷。你想那汉书不能就一本啊，合着那牛角成了他挂书箱的地方了。一边看着书，一边牵着牛赶路。这正走着呢，宰相杨素看见了。哎呦，杨素一瞧，这什么家孩子呀，怎么这么好学呀？青年好学，这什么年代他都不招人烦呢。宰相杨素是纵马追上近前呢，你这后生哪儿的人呢？李密不是一个无名小辈的家属，他父亲是蒲山公李宽，他当然认得宰相了，这不是杨大人吗？连忙一咕噜身打牛背上跳下来，施礼已毕，通报姓名，小人乃是蒲山公李宽之子，我叫李密。哎呀，杨素一看，好啊，你这样的孩子应该到我家中常来啊。杨素有这一句话，这李密就没少了往杨素家的跑，跟杨素的儿子杨玄感两个人交起了朋友。杨素也希望自己的儿子杨玄感能有李密这样的好朋友，为什么？好学勤奋，互相促进呢。杨素也没少了给他进行宣传，打这儿起留下一句话叫牛角挂书啊，形容年轻人刻苦学习，这么一句成语。而李密跟宰相之子杨玄感也结成刎颈之交，这两个好学的青年又都有着不同寻常的抱负，对隋炀帝统治的不满在这两个年轻人心中慢慢的滋长着。后来隋炀帝杨广对扶立自己登基的功臣杨素也感到怀疑了，现在的杨素杨玄感父子已经不像先前被隋炀帝杨广那么重视了。杨玄感早有反意，就跟李密俩人商量，趁着现在皇帝大举兴兵要出征高丽，远在辽东，那么咱们有什么作为呢？李密劝当时的礼部尚书杨玄感，您应该在黎阳起兵，我有上中下三策献出啊，三条妙计。先说这上策吧，当今天子大军征高丽，跟幽州有千里之距啊，这段距离是南隔大海，北有强湖，那么皇帝的政令只有通过山海关卢龙这一带能与内地沟通。如果将军您率大军出其不意攻占幽州，凭借临榆关，这临榆关也在现在卢龙县境内，这样你扼住咽喉，其归路一旦被我们截断，高丽国知道必然大举反击，我们堵住后路发起进攻，不出一个月，这杨广必将军粮耗竭，将士投降，我们可不战而胜，然后再向全国发布檄文，天下可定，此为上策。嗯，杨玄感点点头，愿闻中策。中策嘛，那就是看着长安了。长安所在关中地区是易守难攻的四塞之地，天府之国呀。京都留守这儿的都是一些老弱病残之士，不足为患。如果我们大军直扑关中，占长安，收揽豪杰，安抚士庶，据潼关和萧山两处天险守住长安，然后伺机东渡出潼关，可平定中原，这样即使天子率队返回也失其根本， 我们仍然可以进可攻退可守，居于万全之地，这是中策。那么下策呢，如果想因进就变，则可挑选精锐部队日夜兼程，先袭取东都洛阳，以此号令天下。可话说回来，如果我们引兵攻洛阳，久而不克，等到天下救兵四面而来，那咱们的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所以攻洛阳是下策呀。应该说李密提出这三策，尤其这上中这两条，是相当有远见的，即便是下策也有高明之处。这所有的高明之所在都有一个大背景，那就是隋炀帝侵略高丽。高丽咱们介绍过，就是现在的北朝鲜。想当年隋文帝杨坚在公元598年的时候发动过一次侵略高丽的战争，是惨败而归。现在隋炀帝杨广没接受教训，变本加厉，在大业七年冬天又发动100多万军队，分水陆两队啊，对这高丽发起侵略。这种非正义的战争，后勤供应再跟不上，当然等待的只有失败了。前军30多万被人打败了，退回到辽东城，就是现在的辽阳啊。30多万退到这儿多少人呢？就剩2000多人，几乎是全军尽没。与此同时，天下英雄领兵造反，面对这种局势，这位隋炀帝杨广是毫无警醒跟悔改之心。这一面派人带军队镇压起义军，一面冒天下之大不韪啊，于大业9年3月再次率大军进至辽东城，要对这高丽发起第三次战争。而此刻杨玄感造反，正好是打了一个隋炀帝守北难攻。洛阳那有很多的粮食储备跟军械储备，这是这一次隋炀帝远征的大本营，所以这杨玄感选中了李密的下策，第三策攻打洛阳。他想占领这军事大本营，震慑天下，认为洛阳必能拿下。遗憾的是，形势果然不出李密所料啊！被杨玄感所信任的原先的人马已提前告了密了，使得洛阳城做好了周密的防备。杨玄感屯兵于坚城之下，苦战1个多月是毫无收获呀。而这会儿呢，隋炀帝派大将宇文书、屈突通、来护耳带军队抵达洛阳外围，杨玄感是腹背受敌，只好集中大军是直指潼关呢。隋将宇文书率军追击，可恨的是杨玄感进军到了红农郡。红农郡就是现在河南陕县呢，他听信当地百姓的建议，停下来攻打红农宫。李密是竭力反对啊，他不，将军，现在轰着部队咱们进军关中，兵贵的是神速，为何追兵马上就要到来，我们要在这儿停留啊？如果往前不能占据潼关，后退又不能攻占红农宫以为据点，追兵一到，我们必然大败，怎能自保啊？谁也没劝动这杨玄感，打了3天，红农宫是稳如泰山呢。这会儿杨玄感才想起放弃，为时已晚了。什么宇文述、屈突通、来护耳大队人马已经追上来，跑你是跑不了了。四面包围，就把这杨玄感困在了万马千军之中。这位隋朝大丞相杨素的儿子杨玄感兵败自杀呀。那位牛角挂书的李密先生呢，李密乔装改扮杀出重围，风尘仆仆是赶奔了瓦岗山。 听众朋友们，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史演义》就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 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健康生态需要分工， 京津冀协同发展，疏通则不痛， 京津冀协同合作，融会则贯通。 欢迎指示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隔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史演义》。 隋炀帝大兴土木，仗的是家底殷实啊，他父亲杨坚给他留下好多钱粮哎，他想有所作为，不光是要疏通运河。来个南北大运河，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而且他频频发动战争，尤其是错误的攻打高丽，加上有运河巨大工程，再有战争，小打小闹的修点宫殿嘛的，那都不算什么费钱的事儿了。应该说，把好几代人才能完成的事情，他想在有限的数十年间全部兑现。人的忍耐是有个限度的，老百姓被统治者意识的程度达到了顶峰，不可避免的就爆发了农民起义。从打隋末农民战争爆发的那年，那是公元611年隋炀帝大业七年开始，一直折腾了13年呢。这13年来，以李密领导的河南瓦岗军为中间，以窦建德领导的河北农民军，杜伏威、府公石领导的江淮起义军为两翼，和这三支大队伍兵精将猛，是地广粮足，有许多优秀的指挥人才，打了很多漂亮的大仗，把隋文帝杨坚开创了一统江山又陷入了风雨飘摇中，统治者稍有不慎就会颠覆统治啊！打江山不容易，坐江山更难，从隋炀帝这儿您就能看出来。要不后来唐太宗怎么一劲总结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呢？因为他目睹了隋末战争。闲言少叙啊，上次咱们说到李密投奔瓦岗山了，李密不是跟着那杨玄感一块造反了吗？杨玄感兵败自杀，李密化妆逃跑了，半道还被人抓住了。这李密是真聪明啊，想当年没白浪费功夫，浪费功夫牛角挂书嘛，坐着牛背人还看书，那时间都花在看书上了，这脑子反应快。他身上带着钱，被隋朝兵马抓住之后，他一通花钱请大伙吃肉喝酒，他先得喝多喽，真喝多假喝多当然是假的了，他喝多了假装是不想活了，一副死囚临终要畅快饮酒酣畅淋漓以赴死这么一个劲头，喝的大伙都放松戒备了。大半夜他把这几位看他的头都灌得跟醉猫一样，他滋溜一下他跑了，辗转多日来到了瓦岗寨。瓦岗军的首领叫翟让，跟翟让在几次配合中，翟让发现这位官宦门风李密先生，这真是书香世家子弟，富有良谋啊。瓦岗寨几仗打得很漂亮，翟让就把瓦岗军头把金交椅这位置让给李密了，这样李密就成了瓦岗寨实际的首领。李密打仗那是好样的，应该说是一个军事家，可惜呀、啊、他也有不可 更改的人生缺陷。什么呀？就是这个心狭量窄，缺乏战略全局的考虑。从战术上讲他很棒，但是从大局上讲他又不是一个优秀的统治者，所以最终也导致瓦岗军的腐败。李密在领导瓦岗军对抗隋朝的时候，也居然错误地攻打洛阳，他既没有去攻占长安，也没有去追那隋炀帝。怎么追那隋炀帝？追着打呀，隋炀帝奔了江都了，就是现在的江苏扬州啊。隋炀帝跑那儿干嘛去了？那不南北大运河关键段落通济渠邗沟这已经凿通了，这一段他就可以享用了，派人造龙舟，他游的洛阳就够奔江都了。到那儿一会儿是观花，一会儿是看夜景，一会儿逛的街，一会儿是吃宵夜，是这概念吗？反正比这个人出去要动静大多了，那是集体行动。皇帝吗？江都当地的百姓恨之入骨啊。而宇文述的儿子宇文化及现在成为了隋炀帝的亲信。这手握大权的宇文化及一看天下四处造反，这皇帝还有心思在这玩？这江山看来谁做都行。为什么？你杨家的江山不也打我们宇文家得来的吗？想当年杨坚是从北周的宇文氏手里夺来的江山社稷呀。当然此宇文非彼宇文也，但是好在我们都是一个姓啊，不是一家，我们怎么就不能从你手里再把宇文江山夺回来呢？这宇文化及有了这份野心，他又能够左右隋炀帝周围的禁军，这些保护皇帝的人都听宇文化及的，那还好得了吗？一场兵变，宇文化及派人就把这隋炀帝给杀死了。但是当时消息闭塞，各路义军还都不知道隋炀帝具体怎么一个处境呢？按说李密应该从洛阳带兵，要么占长安，要么追到江都来打着隋炀帝，可是他偏偏选择了硬攻洛阳。洛阳已经在杨玄感被打的时候有一番准备了，而且洛阳呢是几代帝王经营多少年，城池很紧固，里边的守兵也是守城有法，军民一心呢。李密错过了攻占洛阳的最佳时机，耗损了自己的兵力，最后被人给收编了。被谁收编了？被李渊呢。李渊是谁呀？哎呦，那在山西太原，在当时的晋阳，李渊可是著了名的官宦世家，他被封为唐国公啊。隋末风云四起，最后总其大成者就是李渊家族。李唐王朝的建立者正式登上舞台。这李渊呢，官拜太原留守，头上有爵位唐国公。要么后来他建的政权怎么以唐为国名呢？这李渊跟隋炀帝杨坚呢是亲戚，他们俩是姨表兄弟，应该说是一个姥姥。就这种关系也没让这隋炀帝对这李渊放心。隋炀帝总觉得李渊因有其志，是严加提防，把他放到晋阳这儿，让他做晋阳留守，也是让他从长安退出政坛的意思，作为外放啊。这晋阳有皇帝的行宫，就是那著名的晋阳宫。晋阳宫是皇帝在太原居住的宫殿，此地属于并州。隋朝的时候，并州也是北方的军事重镇，所以这皇上经常得到这儿来巡视，你不能老住那旅馆呢。可是到了大业末年，反隋起义烽烟四起，隋炀帝自己连玩带躲的他跑到江都了。 山河阻拦。要说再回东都洛阳，这一道净打仗，隋炀帝估计一时半会儿也难以成行。更何况现在自己在江都，那已经处于危难之中。各地怎么样，隋炀帝也没心思问了。这会儿隋炀帝还没死呢，但是大伙儿已经心存反意了。隋炀帝离得那么远，正应那句话，山高皇帝远，谁管了晋阳的事儿啊？晋阳行宫是皇上住的地方，那么皇上不来呢，不来得有人看着，可谁也不能在这住。现在情况不一样啊，皇上能不能回来，什么时候回来，这都两说呢。这些看守宫殿的官吏们难得清闲，他们打算利用皇帝的行宫好好的快乐快乐。晋阳宫的总看守官就是那位晋阳宫监，叫裴寂。裴寂最近就特别兴奋，三五好友，一群一伙的知己，他都往这晋阳宫里边请。怎么呢？这里边框照照亮亮堂堂啊，凉凉快快的，随便折腾，吃喝这都报销，我这儿来吧。偶尔他还敢请客人喝点酒。怎么偶尔啊？分什么酒啊？御酒，那是隋炀帝专用，隋炀帝特供的，在地窖里藏着呢。裴寂开始不敢动，后来一想，反正也不见得能回来，这天下哪都打仗，将来别再把这砸了，我喝点是点吧。偷偷的他也带着大伙尝尝这些御酒，大伙一喝，哎，都有上瘾的感觉。哎呦，裴大人，裴兄，裴老弟，怎么的？这回你可赔了。怎么你可赔了？你把我们这馋虫子勾上来，我们可经常来喝呀。来吧来吧，有的是。这裴寂是越玩越野，越喝胆儿越大。到裴寂的晋阳宫喝酒有很多他的好朋友，其中次数最多的就是那位唐国公李渊。唐国公李渊那么贪酒啊，不光是这一点，是爱喝两口。这李渊作为太原留守，他可是当地的最高长官，所以裴寂实际是在李渊手下。俩人又投脾气，又有上下级的隶属关系，又是酒友，没菜俩人都能喝点酒，你想这什么感情啊？所以李渊经常光顾隋炀帝的晋阳宫，经常到地窖里边自己去抱那御酒。反正这地窖里有多少坛子酒，隋炀帝自己心里没数，没人抱他也不会知道，这就喝吧。再说表兄弟喝点酒算什么呀，这李渊喝高兴了，他什么都想得开。跟裴寂李渊那可是老相识了，所以裴寂也得巴结这太原留守，没事总请他喝酒。李渊有时候喝着喝着一高兴贪杯，干脆就在这住一段时间，住晋阳宫啊，反正裴寂罩着他，哪也出不了事儿，走漏不了风声。一来二去，俩人越处感情越近，李渊跟裴寂是无话不说呀。说什么呀？最近一段时间来，我被天子由打长安放到了太原，虽说是北方重镇，但毕竟远离都城啊。天子不信任我呀，天子对我心有猜忌，说不定哪天就会大祸临头。我说裴大人，你知道我李渊的忧愁了吧？裴寂听完微微一笑，未置可否，这个态度让李渊觉得奇怪。依裴寂这人，自己这话说完他得有所表示啊，要么慷慨陈词，要么规劝一番，这怎么不言语？喝吧。好好好好喝。李渊是一醉方休啊。转过天来，李渊一醒，我怎么到家了？感情头天晚上裴寂派人把他送回来的。李渊经常去喝酒，家里的孩子们就劝他，劝得最勤的 就是他的二儿子李世民。李世民一看，爹，你别老去那儿喝，你看你这身子，你得在意点，喝坏了怎么办呢？李渊一笑，世民呐，你是没尝过呀，你知道裴寂给为父拿的酒是皇帝的御酒吗？御酒果然其味纯美呀、啊，是吗？哎，那老爹爹，要不哪天儿也去尝一尝吧？啊，好好好。李渊一看，真是老子什么样儿子什么样，你爱喝酒，我反正没您这酒量大，去吧。裴寂不是外人，那是咱们李家的朋友，你找他就说我让你去的。好嘞。爷儿俩这一番说话，在外人看来好像很家常很随意的一次对白，可是细心人发现，李世民去的时候可没空手，带着菜那用不着，李世民到那儿喝酒还用带菜吗？两家这么好的关系，裴寂全管了，不是钱的问题。李世民带着几件宝贝藏于怀中，来晋阳宫里边见裴寂。裴寂一听说二公子来了，远接高迎啊，昨儿你父亲喝多了，今儿怎么着，你打算也尝尝这酒啊？李世民施礼已毕，裴大人，我早听父亲说了，你们二人是过命的好朋友，喝酒喝得这么高兴，把我这馋虫也逗上来，我能不能讨扰？嗨，孩子，这叫什么话呀，你到这儿酒菜全有，咱们聊点什么呀？聊啊。李世民一听，我这不像我爹跟您有那么多话聊，咱玩吧。裴寂一听，行啊，玩什么？我听我爹说，您可是投签子的高手。怎么投签子要算命啊？不是，一种赌博，掷签子，有小桶站到一定距离之外往里边扔，扔进去了就算赢，没进那签筒的就算输，这很简单，不过得挂点赠品，不能光喝酒，咱们得赌点什么。裴寂一听，好啊，这是我们喝酒喝到量，说话说的没词儿时候经常玩的东西，感情孩子你也喜欢，来来来，不过你打算挂什么赠品，赌什么吧。李世民不慌不忙，又打怀里边把那宝贝拿出来了，这个是夜明珠，那个是玉如意，这是什么什么珊瑚，好吗？裴寂一看，我说那进来宽宽大大肥肥壮壮，感情里边塞这么些东西，够了吧？李世民一笑，够输的了，够输的了，还不定谁赢谁输呢，您请吧。裴寂这才发现这位李二公子还真好玩，没几个时辰酒也喝光了，李世民把带来这宝贝也全输给裴寂了。裴寂一看，不好意思了，孩子，这个不能都这么认真，这喝酒投签的就是这么一玩，拿走就行了啊，我还真赢你啊。哎呦，李世民当时一言正色呀，说裴大人，您是长辈，我是晚辈，但是我也长大成人了，说的话就得算，岂能言而无信呢？贤侄，我说了输了就给您，我怎能带走？您收着吧，有能耐明儿我再赢回来。啊，明儿还来？裴寂一听，好好好，我随时恭候。李世民输完了，高高兴兴回家了。输完了，他高兴回家。您别着急呀、啊，转天李世民又来了，除了带的宝贝是越来越多，金银输的越来越多之外，李世民唯独这投签的这技术不见提高。裴寂赢了一回又一回，李世民输了一回乐一回，俩人就在这一赔一赚一输一赢之中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这天裴寂又赢了好多钱，这赌博就这样，这手气跟心情有很大关系，越赢越顺，那脸上当然笑不嘚的了。这要是越玩越赔，连着倒霉，那当然是愁眉苦脸。现在裴寂脸上跟开花一样，李世民一看，裴伯伯叫伯伯了，忘年交嘛，原先还裴大人，现在就当亲戚那么走了。裴伯伯， 咱们俩赌的输赢只是钱财。哎，您想过没有，如果要跟天下这些英雄们打个赌，输赢应该赔点什么，赚到手里的又将是什么宝贝啊？裴寂没听明白，赢了咱能赢什么呀？跟英雄们打仗那就赢天下呗。好啊，谁能赢得这份赌注，恐怕世世代代都有享受不尽的财富吧。这点金银，李世民指了指桌上那些东西，算的什么呀？哟，这一句话看似无意之言，提醒了这位裴寂裴大人。裴寂自幼喜欢赌博，他父母死得早，应该说打小这裴寂日子过得挺不舒心的，那叫寄人篱下。年轻的时候在皇宫做侍卫，现在年过四十了，也不过就给皇帝看看行宫，算这么一个看守官员。裴寂年轻的时候也曾有过飞黄腾达的梦想，谁人不曾少年时啊，那时也立志要干番事业，后来不一直在后宫待着，也没什么事业，所以现在被李世民这一句话把当年那份风发意气又给唤醒了。看来这位李二公子不光是喜欢赌博，他是用赌博在比喻江山易主啊。裴寂怦然心动，他当然愿意参加这天下的赌局了，马上收住笑容，正言正色，先知不可玩笑，此乃天下大事啊。李世民一听，裴伯伯，你以为市民这连日来是为了到您这儿喝酒说笑吗？我像跟您玩笑的样儿吗？金银在你我眼中早已成为粪土，你我不缺吃不缺穿，这钱也花不尽，倒是胸中的志向不曾忘怀。我尚在年少，难道伯父在我这个年纪的时候就没想过别的吗？难道伯父就打算在这晋阳宫中颐养天年吗？只怕您有此意，天下群雄也不会让这晋阳宫存在的久长啊，到时候不定哪来一把大火，把晋阳宫连宫中的隋朝官吏统统烧掉，伯父想过吗？哟，这几句话说的这裴寂简直不起意，没得别的可干了。好好好，咱俩静下来，慢慢说，从长计议。来到密室中，李世民跟这裴寂细细的聊了他自己的想法，感情这李世民心怀大志，要推翻暴虐的隋炀帝，一统天下。我看不惯当今天子这无道的昏君。可是裴寂想了想，你爹知道这事儿吗？李世民摇摇头，我爹不知道，不知道孩子这事儿怎么干的。你不说服你父亲，他是太原留守，在太原这儿还有上万雄兵，你就用不了此地的兵马呀，你得想想辙呀。李世民一听，那我怎么才能说服我家父亲呢？其实啊，李世民这是跟裴寂说瞎话呢，这么大的事儿，李渊怎么不知道啊？李渊让李世民来主要是为了探一探裴寂的口信儿。李渊现在是犹豫不决，他想看看裴寂能不能作为自己的亲信谋臣，跟着自己一块打天下，所以派李世民来。另一个，李渊也没有稳操胜券的把握呀，裴寂也不能挑明把这窗户纸给捅漏了，他只能劝告李世民，你要按我这样的说法，你爹就能吃了定心丸，这太原上万雄兵就能听咱们调遣，到时候天下大事何愁不成。 听众朋友们，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识演义》就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